锵锵三人行，哎，咱们这个国际局势尽在我手，不是尽在这个桌旁边，两位都是国际问题专家。而这个咱们的吕宁斯老师，哎，翻译那个阿列克谢耶维奇那个诺贝尔获奖者，哎，现在都翻译了几本了。 翻译两本， 翻译两本。哎，我印象很深。 你说我问翻译的是吧？ 啊，对。 在哪里出版呢？ 在中国吧， 在国内可以出版。 中信出版，哎，对， 可以出版是吧？ 对。而且咱们这个丁学良老师，也刚到这个从海南回来，听说有什么三亚有什么智囊？你们国家领导人的这个 反正中也有一些北京来的嘛，就是也有南海研究院的嘛，都 。你们是在这次是谈什么事儿？ 就主要是谈那个 收复南海， 中国在南海上面的这个麻烦。 所以正是大事儿了，这个南海 麻烦。对， 这个美国的这个叫无人潜航器啊，我看了这么一圈啊，我得到一个不准确的理解，是不是就是水下无人飞机？ 水下侦察器， 就像美国那个无人机不是在天上飞吗？ 是， 它是不是也有个这玩意儿？ 那一个归空军，一个归海军的，我觉得就是这个 水下间谍器。 嗯，说是还可以当武器使的。 当武器使我倒没见过。那可能在潜在上，当然你会撞人家床嘛，那种就跟鱼雷一样的嘛。 不， 主要现在它是去情报。 不是，有人说的更邪，就是你把打捞上来之后，你把它捕获了之后呢， 它爆炸。 然后你把它东西给侦探出来了吧？ 对， 你再还给人家。嗯，在这个过程，他已经把你的东西侦探进去 了。 好家伙， 这是说 智能机器人啊，这是 玄乎其玄。 这是打麻将的人想，打麻将人想， 这是无人间谍， 阴谋论家伙， 这是打麻将，双面间谍， 对， 双面间谍器， 这叫 双面间谍器， 反间叫什么反间神器是吧？ 对， 哎，你可以咱们看看这玩意儿，哎，所以如此之神奇。还带俩翅膀给中国这个南海上捞出来了啊，捞出来美，听说跟当时跟美国船就差500米，嗯，然后美国人 他们看着的， 对对对，美国表示这个抗议了嘛，然后你看这就是美国船 在 这 个在投放 这玩意儿在南海水域，据说它能测量不同水层的盐度和温度，而这个呢会影响潜艇声纳的这个数据。 那当然了， 来你看， 那当然了， 这是事发地点很敏感，正在这个九段线。啊，这个附近，所以恰恰是这个地方，美国人认为他们在进行合法的这个侦查， 而且是国际水域， 国际水域，中国也出现了淘宝同款啊，998块钱一个， 是5万美元好像， 哎，那是美方说造价12万美元，中国一造当然成本低了，900多块钱行了，然后哎，这是最新的， 对， 这不是开玩笑哈，说。中美双方经友好协商，于12月20号中午在南海有关海域顺利完成美无人潜航器的移交工作。 这个，我觉得这个处理的还处理的比较好，因为国际上有很多的猜测，说奥巴马刚上任的时候，中国测试过一次奥巴马；小布什上台的时候，刚上任时也测试过他。 用什么测试？ 他们这是美国人观点。 2001年就是那个南海撞击事件嘛， 撞击嘛，咱们还牺牲一个飞行员。 然后2008年的时候，我们是在海上的那个叫什么来着？一艘军舰什么东西的跟他。说现在特朗普这个250也没经过外交考验的，说中国现在又在测试他。所以说特朗普来了个绝招，我们不要了，你留着吧。 对对对对对，这个特朗普这个推特治国， 是 我觉得挺有新鲜人类的这个范儿的， 挺好玩的，挺好玩的， 整天胡说八道，单词都拼错了哈。 那没关系， 就是完全打破官场规矩。 是， 哎， 这实际上专业人士很不高兴的。 而且他不但打破官场，那你就是从商业观你看，就是一个公司老板也不会老干这种事，这个他就选美选伤了眼。 哎，但是 选上 的他这个包括他现在的这个阻隔呀，哎，这有没有点感觉？有点他想把政界搞成商界呢？ 嗯， 不，这是不是一个例？ 政界搞成商界这一点，在他之前也有人做过，但是没这么大面积做过。因为以前一般做的话，都是说明就是哪一个部门或者哪一个系统，常规的政客呢，他不会做。你比如说，他牵涉到一些工作效率问题，牵涉到一些裁员问题，牵涉到这个省钱问题的时候，经常就是请那个企业家入阁。但不像他这样把这么多的部门都交给 CEO， 那可是在我的记忆中间从来没有过。 嗯，这个就是关于这个叫无人潜航器啊，我注意到我们最新消息就是说国防部发的这个声明，用了这个8个字叫友好协商顺利移交。 嗯， 这8个字呢，我觉得这个用词不会是随意用了啊。 对， 友好协商就可以了吧？ 嗯， 要加友好啊，移交就可以了，还要顺利。 就你的感觉好像就是双方都喝了一杯。就是也是 对， 喝了一杯， 双方 开了一瓶酒， 是是是。 那么本来这件事呢出来之后呢， 大家觉得很严重啊。可是我觉得这个 我们在三亚开会的时候啊， 你们怎么认为的？这件事情怎么定性？ 我当时我看不到独立消息，但是我们参加会议中间的有部队系统的等人呢、啊嗯，就认为是很严重，说这个已经是就是间谍行为，已经从空中到海下、水下， 对， 已经是步步逼近我们。 可是这个、 而且就是说，这么一来，中国就是要用这个办法来逼迫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没想到解决这么快。嗯， 可是这个严重到底是？美方做事严重还是中方做事严重呢？我个人是这样看的，其实中方对美方不管是无人机还是无人潜航器都了解得一清二楚，问题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中方大摇大摆的当着500米之外的美国海军的面， 对， 然后呢把它叫捕获啊， 就捕获， 我们知道叫捕获，用捕获、然后呢我们还自己发声明说我们捕获了、 对， 所以呢这件事情本身选择这个时间这个地点，然后这种方法进行打捞或叫捕获然后宣传呢，我觉得这就是中国啊，有分析家说这是对即将上台的特朗普在南海问题上在两岸问题上的一个警告，也可以说呢是对这个每个即将上台的美国总统上台之前都叫嚣对中国对立嘛， 对， 也是提前给你一个警告，因为小布什上台，小布上台之后出现了中美撞击，后来当时很紧张嘛，这两个月嘛，在陵水机场，在海南陵水机场，他们这个迫降，后来幸亏发生个911， 对， 911实际上有人认为911呢，中美关系也好了，其实对中国更好，反正他管阿富汗的事儿去了， 对， 那么这次事儿呢，我认为这么高调的把它给捕获上来，然后又这么。友好协商的顺利移交呢，我觉得有一箭双雕，第一呢它是警告这个特朗普，我们看你们看得很清楚，我们想打捞想捕获就捕获了，第二呢现在毕竟还是奥巴马政府还有不到一个月了，这件事情不能让奥巴马政府和我们再纠缠下去， 对， 奥巴马表现还是基本上还是不错的， 对 啊，是吧， 这个 你说这就是打一巴掌揉三揉， 然后这事就解决了， 这个 咱们的太极拳， 国际上通常在这种事情的解读上都是看以前的先例，因为这种事情虽然没有什么内幕消息，也就是说我要学术界观察界，但是这个事情的解决如此的顺利，而且用的语气如此温暖，我还没有 过， 没听到过的。这好像就有一点说咱们两个好朋友，你家的鸡跑到我们家院子来了，老子把捉起来了、本来你以为是我的家鸡跑到你的院子，当然你捉起来把崽吃掉了，没想到你还主动叫我们把鸡还拿回来，给我把鸡蛋的带回来， 哎， 就已经这个架势， 对， 把鸡蛋我家生的鸡蛋我都给你送回来了， 对啊，但是好像是中美官方友好顺利，但是呢 而军方在而且是讲的是军方，特别强调是军方两个字， 对，但是这在美国民间呢好像我看到的报道啊就是说觉得那个是大事儿，说中国这个太无理了，然后就是说要不说特朗普他代表一些民意， 对，代表民意， 他代表他那个你跟特朗普将一军呢，特朗普给你来一个跟不要了， 不要了，就是 是吧，他 特朗普大概就是15万美元，是15万美元的意思吗？15万美元算什么玩意啊，你不要就不要，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呀，就说为什么美国人对这个事情反应就很大呀？ 美国人他老大了，心态就是这样的。我的东西呢，因为在美国的定义中间，这个区域是属于国际水域，而现在在国际水域， 他们 认为只要是12海里以外，只要在国际水域，美国的军舰也好，美国的民用船只也好，他挂这个名义是可去勘探，但中国认为他是主要是有这个干间谍的事， 那就 他就认为。你是在抢我的东西，你在偷我的东西，这就特朗普用的字眼呢。 那但是那就意味着就是说，我记得那个时候找那个国际法庭，找国际法庭裁决的那个时候，是不是只有美国好像态度含糊？ 你说哪个事情？哪一件？ 菲律宾嘛， 啊， 菲律宾要求这个 才 国际仲裁九段线嘛。当时不是很多国家也都是说这个裁决那个无效嘛。但是是不是当时好像美国表示了一定程度的这个支持啊，还是叫 菲律宾以前不是美国以前以几次的不理会国际这个法律， 美国自己政府在这方面呢也是心虚的，因为他们没有签约，国际海洋法他们也没有签约。 就美国从来不承认咱们这个九段线是吗？ 美国 他没有签约国际海洋法， 美国既不承认，但是美国呢到现在为止的立场就是说，他在这个九段线这个问题上不站在两边的任何一方，但是他要坚持一点，所有你 EEZ 就是那个叫做什么12海里的那个经济突击以外的那个水域啊，美国的军舰都能通过，但通过它分两种，一种叫做无敌意的通过， 这个呢就是承认你在这儿有主权，但我过得去的时候对你没坏的意思。中国的军舰通过北列这个阿拉斯加走的也是这条线。那么奥巴马的时候前几次派军舰到中国南海的这个我们中国的这个范围之内走的时候啊，都采取的是无敌通过的这种方式。所以美国的军方和情报界很恼火，认为这上当了。但你这没通过一个，不就承认他有主权在这儿？你这不是无敌意的通过吧？ 没有敌意。 所以呢，像那个很强硬的那个哈里斯，就是那个他那太平洋司令总司令呢，就讲，他就讲过，他我们这是陛下讲当记者的时候讲的，好像也报道了一点，下一次就不能这么干了。这么干你潜在的同意了，这就是中国的主权范围之内，不能这么干。 不是，那我要反过来说，如果按照美国的这个逻辑，那如果中国的军舰。 可以去啊， 在十二海里，他可是还插着在十二海里那儿走， 可以走的，可以走的， 就是他也没有意见。 你当然也有一个程序，有个过程，你要告诉他一下。进入他十二海里以后呢，一定是另外一码事。因为上一次中国通过就这么通过。 我觉得在这个以前呢，中国没就到目前为止啊，中国很少有中国的这个舰只靠近美国的海岸呢。有两方面，一方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国的海军没有那么大的续航能力，这是一个啊。 心有余而力。 另外一个呢，大家觉得这个我们总讲二战以后的国际秩序，其实我认为不要过度强调二战以后的国际秩序，二战以后国际秩序是美国这个称霸的这个国际秩序。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国可以现在已经飞机已经自由来往于宫古海峡嘛，那以后呢，中国的一些轰炸机续航能力强，可以到这个西海，可以到太平洋东海岸去转一转嘛，啊，在这个情况下呢，美国在理论上的话呢，他也不应该来指责你什么。虽然他们的情报部门或人民会表示伤害了他们的感情啊，因为你们我们以前是因为我们做大嘛，你们这么人怎么到我们这边来了呢？如果这样时间长了。会有两个后果，一个后果是他们越来越加大中国威胁论，但是另外一个后果是什么呢？你威胁时间长了以后，他也觉得哎，确实你也长大了，确实你也就这么大啊。这个 我讲啊，就是应该有什么办法，就是美国以什么方式来做这些事情，中国也应该查一查，我们可不可以这么做？如果我们能力够了，我们也这么做，因为这样做过以后就建立个常规， 以子之矛，公子之盾， 这个天下不是你一家走路的。这个路是公路，不是私路，你能走我也能走。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那吕老师，照你刚才所说的，就是中国政府现在给这个奥巴马的最后一个月，还是要给面子的。 我觉得是这样的，这个事情借这个机会的话呢，当然是给面子给面子，但是用了这么好的面子的话呢，我也觉得这个用词用得很亲热啊。那可能是也是我整个来说呢，应该说中国人是在。这件事上我觉得中方占主动的，我们想捞起来就捞起来了嘛，然后我们想给就给了嘛，然后我们想协商就协商了嘛。那至于更深的一些目的呢，其实外边分析也得很多。当然了，这件事情做得漂亮，做得爽快，到底能够给下一届特朗普政府呢能够扎这个针有什么效果呢？目前很老实说，很难预料。 你看特朗普在推特上一而再再而三讲中国这样那样的，就是说那个但是他身边又有一个幕僚长出来说说我们可不是说对一个中国政策有什么意见。 是，因为这个事情奥巴马在这个最后这个前几天非常重要的场合之下讲了好半天，讲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说我们美国政府的一个中国的政策并不是哪一个党的政策，也不是哪个总统的政策， 对， 这是两党的持续的政策。而且他一直是警告在这一点上不要中方也好或者美国国内也好或者国际媒体也好不要误解这一点。他把话已经讲的是非常， 而且很多这个前这个布什政府的这个高官，你像这佐利克世界银行的行长吧，也叫国务卿，他提出了中美的这个利益相关的关系，他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他就是说这个中美关系啊，目前它不仅仅是中美关系，它是整个二战以来的秩序的一部分。然后这个基辛格就是说，他说特朗普绝对不能够破坏这个，破坏这个话呢，就把美国整个的全部颠覆掉，他就不是对中国造成伤害的问题了。但是问题是，特朗普上台本身就意味着美国的这个已经被颠覆了，对不对？他的这叫建制派，或者叫他长期以来的这叫政治秩序啊，已经被颠覆了。美国的政治秩序都被颠覆了，那国际政治秩序被颠覆还差多少呢？ 所以这个特朗普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他现在就是从法律上，旁边人为他辩护就一点，他现在还是一个 private citizen， 他没上台。 对， 他上了台，从元月二号几点几分开始以后讲的话，那就不是 private citizen 了，就不是一个私人公民了。 哎，咱都知道这个。 你看特朗普很有趣的，就是他跟那个蔡英文不是通了个电话，中国不是后来抗议的吗？他解释就是说，我人不能讲话。啊， 对啊， 我意思说，老子是个私人呐、啊，我私人接了个电话，恭候一下，人不能讲话。 对、啊、 但是真的，元月二号以后，他就真的不能这样的，就是胡来了。 你见过、他真不拿自个儿当领导？你说这玩意儿，他又爱玩这个微博。 可是我们还真不能用我们还真不能用战后以来七十年的美国历届政府的思维去看他。那为什么呢？以前中国人我们判他呀，有三段论。第一段论是他根本不可能上台。 嗯。 第二段论是他上台之后对中国有好处。 嗯。 第三段论就是现在我们认为他只是做做样子。他跟蔡英文是他因为他不懂。 嗯，对。 哎，那我现在倒是认为呢，这个我们还真得把这个事情想得严重一些。因为他本身呢，你看他上来之后，他这个政府啊，他是这个70岁，他的商务部长那罗斯是78岁，这些人你看他年纪大，你觉得他已经年老色衰了吗？哎，他有另外一方面的一个长处，就是有经验。这个经验还有叫做就是老黄忠出马呀，老骥伏枥，我干他4年，我要把美国呢，要把我们过去的美国再把它找回来。什么叫过去的美国？他们认为8年奥巴马当政了8年，美国在国际上造成的一个印象就是没人怕他。 是，而且奥巴马呢一听到话总是要讲的最不刺激人，说奥巴马在8年中间遇到了这么多的恐怖主义袭击问题，他都不愿意用那个简单的一个措辞，就是伊斯兰激进主义或者激进的伊斯兰教，他这还了得啊？所以他们现在要把美国的这种雄气男人气给找回来。所以呢，这一点呢，我倒是觉得就是说三个阶段，现在我觉得中国现在恐怕也在考虑第四个阶段。这个第四个阶段是个谁都说不清的一个阶段。你不要以为这个阶段能谁任何人讲不清楚。我不觉得特朗普自己心里都是很明白的。我觉得以前我们中国跟美国打交道的时候，他登上有这个几个阶段呢，就不是指特朗普而言呢，就这个人在选举的时候骂中国骂得很狠，是吧？然后刚上台的时候呢，可能也在有几件事情刺激中国一下，然后一下子把这个盘子搞得也掀了，哎，不行了，赶快回到常规上，就是过去的主流这些做法， 这是我们过去的经验。 经验，特朗普现在你就不能这么认为了。 就是说， 他这说不准， 他不可知性很大。你比如说，在南海这个问题上， 台湾这个问题上，钓鱼岛这个问题上， 他本来不是说美国别当世界警察了，还你感觉是要往后缩，那往后缩呢，将来南海就中国一国独大。 哎呀。 但是呢， 他同时又讲了另外一句话，说奥巴马期间或者奥巴马之前这段间呢，美国的海军舰只是年年收缩，而中国的军舰是年年增加。所以说现在做的第一步就是要搞两件事，就是其中一件就是要美国的军舰服役的军舰要达到355艘。 所以啊，我现在觉得就是你看他这个感觉啊，那个组阁呀、弄上来的都是一帮 CEO。 对， 我觉得你知道，我听有些这个老板，包括中国老板，就是说这帮政客，你知道吗？就是说传统上有一个阶层叫政客， 对， 叫政治家。你知道，对于某少数个别成功的商人来说，他私下里跟我聊天，说那帮都是蠢蛋，就是说国家要交给我，国家。就是要用公司的方法 来管理， 又来管理，来治理。他们很就有些中国这富人都很有信心的， 是这样， 觉得出来这么一帮玩政治的， 是的， 都是什么都不会的，他才会干这个。 你看那个在这之前，就是那个意大利那个Berlusconi 那个老爷子，他也是70多岁了，他人家也是做媒体的，也是花花公子啊，也跟特朗普一样美女一大堆啊，而且也是敢什么话都敢讲，什么牛都敢吹啊，哎。意大利给他玩了挺不住，但是后来给搞下来了。 就是他们这逻辑，就是说，什么国家，你不要把它那么神圣， 就是、 不要把它那么神圣化。 就是大公司， 国与国的这个关系就是生意，就是买卖，就是交易。 对， 你什么军力啊，这都是砝码。我弄不弄你南海问题？我弄不弄你那边让我一步呢？我这边就让你一步。他说不外乎就是一个复杂的， 是 一个谈交易， 就管理层思维就是。 对， 管理层思维。 所以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说这个。特朗普呢，而且还有一点，就你刚才说， 我根据我对这个演艺圈的观察，我跟你讲，我觉得他不完全是装的，甚至他不是装的。 对，但很多事情就是心里的东西。 对了，你知道，就是说我们见过，说有些人啊，比如说包括有些演艺圈的，有些人你觉得他比较二，是吧？说话比较什么什么什么干嘛的，都不理性，哎。一天两天有可能是装的，但是他要是一贯的有一个长期的这样的表现，我跟你说，这多半啊，我见过他都有一种叫表演性人格。 而且特朗普这一个人呢，你也不能用一般的商人来讲他，因为他做的不是一般的商，他还有很重要的演艺界人士在里面。 这种 他是媒体人，所以现在美国有一句话讲得很有趣，特朗普弄得不好就是白宫里面的 Lady Gaga。 他是这个 弄得好就是白宫里边的李根， 李根对， 都是演员， 弄得不好就白宫里面的 Lady Gaga。 咱们接点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吕老师，你看你也写小说写剧本的，我就说往往这个文学上啊，真正的这个成就往往在于啊，有个人他改变了一种语言。 是， 对。 所以说啊，我也从这个语言这个角度，我觉得特朗普跟以前的美国总统有点不太一样，就是他颠覆了一种语言模式。这种语言你知道就变成我那天看三联生活周刊，这个有个记者他们是亲身到纽约去观察，就是说这整个选举就是揭晓的那一天，突然就现场啊，大家全都愕然了，觉得主流媒体骗了我们，因为 CNN 一直在说，用很轻蔑的语气，就感觉希拉里胜利在握，最后突然这个翻转。后来呢，他就跟纽约当地的这些朋友讲，就是说支持希拉里的这些人呢，就是说为什么比一般的候选人更讨厌特朗普？因为特朗普跟我觉得跟他们的语言太不同了。他们认同，你比如纽约那帮都是多元化呀，什么这种包容啊，他们认为就是说美国人有一个词儿叫体面，他们这个体面就类似于叫第一叫什么decency 是吧？他就是你怎么解释这个词儿？就是一种体，他说的这个体面呢，就说纽 约体面正派是吧？ 不是， 我们中国人有格， 就是类似于说《纽约客》上里边讲了一个故事，就好比说美国人，我们说这个应该保持个体面是什么呢？比如说邻居家夫妻俩吵架打架，声音太大，你也睡不了觉，恨得你啊，你应不应该砸墙呢？他但是呢，考虑到明天起来 还见面， 他还得见面，所以呢，咱们就还是忍着吧，就别去砸墙。 所以说呢， 他就说特朗普把这个体面给撕没了。 其实呢，归根到底还是一个这个文化，归根到底嘛。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谈到了，到底特朗普政府它是一个军人治国呢，还是商人治国呢？刚才我们谈到一种演员治国，因为它和里根很像， 对， 或者简单说就是主持人治国， 对，是不是？我们这行的登台了。 但是为什么老百姓，你发现没有，在这个竞选的时候，这个主流媒体用了那么多的资料，包括这个 FBI 的人出来，一个是说他跟女人的关系，另外一个说他跟俄国人的关系，这两个都没有影响到他的得票，说明什么呢？说明他这种文化的影响力。在真正的老百姓当中啊，人们觉得这个娱乐界的人士他们喜欢，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我在纽约，我在华盛顿，在大选之前，我问我周围的人，我说聊天嘛，他们都说我投希拉里，都投希拉里，以至于我坐电梯有一个那个酒店里边的这个工作人员问我，你投谁了？我都不好意思说，又没有投票的，但是我不敢讲特朗普，我说我比较讨好，我说我投希拉里，你都做对了 ，well done。可是呢，一投票。兵败如山倒，这里边有个什么现象呢？就是一个政治正确，人们的口头上都不想说是投特朗普，为什么？因为他不是建制派的人，他根本就不是这个政治体系的人。 对。 但是真正用脚投票的时候呢，他就投特朗普了。 这个 是不是气内心里面都阴暗的一面， 对， 都喜欢那种 台面上的和台面下的。 哎、对对对。 这个我们要讲回来，就特朗普要对待中国的一些方式中间呢，你真的不能够听。那个以前历届美国总统当过顾问也好，你就从最老的基辛格往下数，还有布雷丁斯基，就是卡特的时候中美建交的最重要的推手之一嘛，还有后来什么黑格将军呢去世了，还有现在一大堆人，真的不能太听他们的话。 就是建制派现在等于是被、那个 因为很显然的，特朗普心不中间，他要对付中国也好，或者是对付其他的一些事情也好，他认为这些人的智慧啊都是常规智慧，他自己是非常的智慧、 对， 他自己是超级智慧。就像演艺界，你讲的演艺界都讲的，就对特朗普身上， 我觉得特朗普身上，你要讲他不是一个政客，大家都同意。但是你要讲他主要是个商人，我觉得不是，他主要就是个演艺界的人。 演艺界人士， 他的演艺界的成分要多过他商人的身份。 我记得那个时候里根呢上台之后，大家都不看好他。 嗯。 而且他呢就是胡说八道，他在民主集会的时候，那个民主集会是哇哈喽哈喽的一二三一二三三二一，所以说我现在宣布要向莫斯科放原子弹。这个是那个麦克风吧？媒体的弄。哎，你这么他真的把苏联打垮了？你别说 星球大战计划呀、 啊？对呀、啊、对呀、啊， 他就是对苏联强硬了。 那时候苏联，你抗议啊？你别的大家都不能说，只能建制派的说，这总统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